爱得真心，我俩应该吻死。 冷雨扑向我，点点不飞，只因高温波涛有你勇气。个个说我太狂，笑我不羁，敢于交出真情，那算可喜。 追踪

谢谢， 谢谢， 谢谢。 心中你多重要，既然你要